吃。 Yeah.

在这里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成长，可是命运不知道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。 说凤姐千回百转的剧情反转，和这一些年的种种事件一样，几乎没有几桩能够水落石出的。不过呢，不明真相的群众除了无语，也热热闹闹的参加了一场自己的快垒。所谓娱乐大撕扯，讨论的话题早已经不限于娱乐凤，是要把全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都看了一遍才算过瘾啊。 没味道的晚餐，回忆是什么？你说过那些梦是限量的梦，幸福这条路永远在转弯颠簸，爱消失以后为什么要一个人找罪受，多余的寂寞钻进了心中，它霸占了狂热多久？你说话的寂寞躲进了耳朵，赶不走甩不脱，怎能奢望别人爱我？ Thank you.

决定。说好我们一生一世去流浪，把诺言钉在头上，扛着肩膀。你爱你纵容你，仿佛想把刀子锋利。记得街道的一首歌曲的感情，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？靠近后不能帮忙，爱人容颜。当我在爱情的山上彷徨，我的泪在眼底平躺，黯然神伤。也许你已化为天上最闪亮的星光啊，散发出会让人心发慌的光芒。只因我一个人，仅有依靠的余光， 凤姐当年她走出美国，从经济角度似乎并不是很必要，因为在国内已经成为网红了，上通告等等快速变现的日子呢已经是有的，而走出美国再度成为异国他乡的底层，这样的举动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尽管如她所言，她去美国是因为美国梦的感召，是因为想求的真正体面的生活。 I feel blue， 什么好商量，我就是这个模样。那种男人的忧伤超出你的想象，那种痛对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讲，他会活得很健忘，笑得很狂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，你要想一想，爱情不是我擅长，幸福可能是奢望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，你要有胆量，不管命运多困难，我都闯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我市第五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节暨大石各庄第12届梨花节日前在梨花绽放、汉服飘香的古典氛围中拉开帷幕。此次梨花节规模比以往更大，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，以汉服、民乐、古风为元素，以百年梨园为画布，为现场的游客描绘出一幅千年前早春暮春久暖花生的诗情画意。游客和演员穿着汉服徜徉在梨花间，更增添一份古典美。燕郊镇大石各庄村梨花节今年已经是第12届，吸引到的游客也越来越多，许多人都是慕名前来。每年一度的梨花节为广大游客提供踏青、赏花、民俗表演、农具展览、采摘等旅游活动，着力打造集休闲观光、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，建设燕郊镇美丽乡村精品示范片，同时通过全方位多元化宣传展示梨乡风情、梨果产业和旅游资源，进一步彰显三河乡村旅游新风采。记者日前从市财政局了解到，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核心，以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为目的，加快我市文化产业发展，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。根据关于推动全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，经市委市政府批准，我市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600万元，主要用于培育壮大文化企业实力，推进文化产业项目建设，深化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，增强文化产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。引导资金的设立将有效引领我市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，壮大文化产业规模，提升文化产业

今夜里我们要离别，希望你不要伤悲，我会早去早回，让我们轻轻说再会。 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，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，难再续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独自难受。你只要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

谁不后悔。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，我的思念不息，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，才找寻着河水不管流淌向哪里，我的思念不息，回忆越过山川的崎岖，在找寻着斑驳的湖水，莲花江水，漫过百千回，还是你最美。干了这 在等待，在等待。

在碎玻璃上行走。